小狒狒带路。小阿里跟着爸爸去旅行，走了好多好多路，来到一片沙漠里。小阿里渴了，拿起水壶咕噜咕噜喝了起来。 阿里，少喝点儿，沙漠里找水可难呢。 其实爸爸也渴了，他从阿里手里接过水壶送到嘴边。 糟了，水壶里只剩下几滴水了，在沙漠里旅行没水怎么行啊。 小阿里急得快哭出来了。 着急有啥用，想办法嘛。 爸爸抬起头向四面一瞧，对小阿里说， 有办法了，瞧前面那座石头山上是啥。 啊，是一群狒狒，正在山上玩呢。 小阿里问爸爸，我们又不是来捉狒狒，我们要找水喝呀。 爸爸笑笑说， 你这个小傻瓜，你想狒狒能不喝水吗？这儿有狒狒，这儿就一定有水，不过水在哪儿呢？问狒狒吧，要不请他们带个路。 这时候正好有一只狒狒朝这边走来，爸爸忙说， 小阿里，你在这里藏着别乱跑，我去把它抓来。 小阿里乖乖地藏了起来，眼睛一直望着爸爸。奇怪，爸爸没有去抓小狒狒，他走到山脚下挖起洞来了。只见他拿着一根棍儿，挖呀挖呀，一会儿就把洞挖好了。接着他把带在身边的野瓜子儿哗啦哗啦全倒了进去。那只小狒狒看到小阿里的爸爸在挖洞，想跑过去看看，可是他不敢。他知道人干的事儿是不能随随便便去管的，要不就会闯出大祸来。不过小狒狒一直盯住小阿里的爸爸，看到他往洞里倒野瓜子儿，心里发痒了。等小阿里的爸爸一走开，小狒狒再也坐不住了。他先是向四周看一看，没看见人，胆子就大了，滋溜一下奔到洞口，拿一只前爪伸了进去。小狒狒的爪子在洞里掏呀掏呀，嘻嘻，真是好运气，里面藏着那么多野瓜子儿。小狒狒馋得流口水了，他抓呀抓呀，抓了一大把。 糟糕，这下可真的闯大祸了， 他的爪子拉不出来了，急得哇啦哇啦直叫喊。原来小阿里爸爸挖的这个洞口子小，里面大，贪心的狒狒要是不把瓜子放掉，他的爪子怎么也拉不出来。小阿里的爸爸躲在一边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连忙跑过去用绳子把小狒狒拴在树干上。小狒狒可不愿意呀，他龇牙咧嘴的朝着小阿里和他爸爸叽哇叽哇直嚷嚷。小阿里的爸爸说， 你就别嚷嚷了，我又带俘虏。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盐巴丢给小狒狒，小狒狒见了盐巴就像小朋友见了糖，抓一块塞到嘴里，嘿，咸滋滋的，味儿挺不错。他吃着吃着，把几块盐巴都吃到肚子里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啧啧啧的使劲的砸起嘴巴来，原来他吃了那么多盐巴口渴了。小阿里的爸爸不去理睬他，带着小阿里故意走开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们再回到树下，见小狒狒乖乖地坐在那里，不再嚷嚷了。他伸着脖子，眼睛眨巴眨巴地向小阿里和他的爸爸求饶了。小阿里的爸爸给小狒狒解开绳子，把他放了。小狒狒赶快跑呀跑呀，他可急了，他要赶快去喝水。 快，小阿里，快跟上去，小狒狒在前面带路了。 小狒狒一口气跑到一个山洞里的水池边，这里的水清凉清凉的， 它就趴在池边咕噜咕噜地喝呀，喝个不停，直到把肚子喝得胀鼓鼓的。 小阿里和爸爸也找到水了，他们喝呀喝，喝够了，又把水壶灌得满满的，他们又赶路去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